听，这里是大兴，这里是大兴，身边事，身边人，给您最新鲜的新闻资讯。这里是大兴。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这里是大兴，我是主持人吴进浩。 我是主持人于磊。 今天是3月10号星期五，节目一开始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多云转阴，最高温度16度。 天气情况就是这样，接下来请您关注今天的新闻提要。 开春以来，宁海镇的大街小巷看起来干净宽敞了不少。以往一些蔬菜水果店总是把摊位摆出来，现在没有这种现象了，街头上的油商也很难见到了。细心的居民发现，走在路上常常能看到执法车队，包括城管、综治、食药、工商等多个部门的执法车辆。记者从宁海镇城管执法队了解到，城管部门从今年的1月起全面开展占道经营整治工作。 人们印象中草莓的颜色一般都是红色的，口味酸甜，可眼下盘河庄镇老宋瓜果专业合作社试验种植的草莓却是白色的，而且不同于红色草莓的酸甜，它的口感略带蜜桃味儿，还有一个好听的名字，白雪公主。记者看到，在老宋瓜果专业合作社的草莓温室里，一排排草莓立体种植架上悬挂着一簇簇白中透红的草莓，空气中弥漫着淡淡的甜香。与通体全红的草莓不同，这里的草莓果肉是乳白色的，种满了一亩温室，不少游客在温室里拍照采摘草莓。 别动，拿钱，快点！一把短刀已经架在了高先生的脖子上，高先生缓缓将手指向了自己的裤兜。日前，在太和园三里的活动室里，一场抢劫模拟演练为家庭安全知识讲座拉开了帷幕。据有关部门统计，全国每年死亡人数890万人，其中因为刑事案件致死要达到7万人。为了提高居民安全防范意识，近日亦庄镇政府在17个社区居委会举办了家庭安全知识讲座活动。 接下来让我们共同走进今天的这里是大兴。 本台消息，开春以来，宁海镇的大街小巷看起来干净宽敞了不少。以往一些蔬菜水果店总是把摊位摆出来，现在没有这种现象了，街头上的油商也很难见到了。细心的居民发现，走在路上常常能看到执法车队，包括城管、综治、食药、工商等多个部门的执法车辆。记者从宁海城管执法队了解到，城管部门从今年1月开始全面开展占道经营整治工作。宁海城管执法队联合多个执法部门，每天早晚高峰前统一集合，对商场、学校等人流密集点位进行高密度巡查，执法力量巡查频次是以往的2到3倍。执法车队一旦发现各类街面环境秩序乱象出现，例如占道经营、堆物堆料、无照经营、摆摊设点、占道停车、非法运营等，第一时间责令规范整改，告知北京市市容环境卫生条例等相关法律法规，让经营者自觉规范经营，保持道路畅通，做到街面可视范围内净化、美化、有序化。 队长杨超告诉记者，在日常执法中，如果遇到有实际生活困难的从业人员，会进一步协调劳动就业相关管理部门、在就业帮扶组织等单位，提供职业介绍、推荐、培训等服务，疏堵结合，既从源头上净化街面环境秩序，同时做好困难人群帮扶工作。此外，也会根据居民便民服务需求，在社区周边开设经营灵活、规模多样的便民市场，引导无照商贩持照入市经营。 银海执法队员还发现旁边的物美超市也存在门前三包环境责任问题，楼体悬挂彩旗条幅，然而并没有在城管部门备案相关审批手续。执法人员马上找到超市负责人，开具责令整改通知书，要求在2小时内对未经审批悬挂的彩旗进行拆除，2小时后将进行复查。 本台消息，别动，拿钱，快点！一把短刀已经架在了高先生的脖子上，高先生缓缓将手指向自己的裤兜。日前，在太和园三里的活动室里，一场抢劫模拟演练为家庭安全知识讲座拉开了帷幕。据有关部门统计，全国每年死亡人数890万人，其中因为刑事案件致死要达到7万人。为了提高居民安全防范意识，近日，亦庄镇政府在17个社区居委会举办了家庭安全知识讲座活动。这次讲座邀请的老师是北京猎鹰防暴恐技术推广中心的教官。 据了解，猎鹰防暴恐团队成员都来自军警系统，长期从事国际反恐、海外维和等任务。活动现场，教官们邀请居民进行模拟演练，无论是遭遇被跟踪挟持和绑架，遇到入室抢劫，甚至遇到不法分子制造社会混乱，讲座中都会教大家应该如何应对，最大限度地保护好自己。家住太和园三里的刘阿姨告诉记者，在讲座中学到了安全知识防护技能，不仅自己提高了防范意识，回家还要把这些知识传递给家人。亦庄镇政府的工作人员向记者介绍道，平日里社区中老年人与孩子居多，在弱势群体范围内更容易出现不法之徒。这次活动主要是为了让居民掌握一些个人防护技能和事故自救方法等，让安全走进社区，让居民提高安全防范意识。猎鹰防暴恐的教官们还向居民介绍说，在京城有4大神秘组织：朝阳群众、西城大妈、海淀网友、丰台劝导队，希望亦庄也可以有亦庄大爷大妈，为维护社会安全做出一份贡献。 本台消息，人们印象中草莓的颜色一般都是红色的，口味酸甜，可眼下庞各庄镇老宋瓜果专业合作社试验种植的草莓却是白色的，而且不同于红色草莓的酸甜，它口感略带蜜桃味，还有个好听的名字叫白雪公主。记者看到，在老宋瓜果专业合作社的草莓温室里，一排排草莓立体种植架上悬挂着一簇簇白中透红的草莓，空气中弥漫着淡淡的甜香。与通体全红的草莓不同，这里的草莓果肉是乳白色的，种满了一亩温室，不少游客在温室里拍照采摘草莓。 这是合作社的当家人宋少棠新引进的品种，它闻起来散发着悠悠的清香，吃上一口就能感觉到淡淡的蜜桃味儿。这种特殊品种的白草莓从日本引进，名为白雪公主，果皮颜色白中透红，果肉为纯白色或者乳白色，甜度与红颜品种相当，带有淡淡的桃香味道。庞各庄镇是北京市闻名的西瓜之乡，而这家老宋合作社是西瓜种植大户，为何放着好好的西瓜不种，单要开辟一座温室专门种植草莓呢？宋少棠说，经过多年的西瓜种植，他已经在云南、海南、河北张家口等城市拥有3000多亩的西瓜种植基地。老宋瓜王品牌西瓜完全可以实现全年错峰销售上市，而合作社基地内的50亩观光西瓜温室，每到冬春季节就会出现美景可观、无果可采的状态，游客量下降，出现了断档期。 去年，宋少棠听说了这个品种名为白雪公主的草莓，她的母亲是京郊草莓主栽品种红颜，不仅品种优质而且丰产，还在2012年的世界草莓大会上获得银奖，她就大胆地将一亩西瓜温室腾出来，经过改造后种植草莓。温室改造好了，老宋请来了大兴区蔬菜办技术人员，带来白雪公主草莓品种，并给予培育白色草莓的技术指导。如今草莓已经成熟，吸引了不少人前来采摘。 下面请听新闻专稿：玻璃制品界的才子赵俊生。赵俊生手中拿着一个刚刚成型的玻璃瓶，小心翼翼地观察着。他说：“别看这一个小小的玻璃瓶，这里面可大有门道，任何一个细节不注意都得不到想要的形状。”在玻璃制品的生产过程中，赵俊生带领他的工作室成员们不断攻克难关，使一个又一个不可能变为可能。在威顿玻璃制品有限公司的展示室里，圣诞树形状的、玫瑰花形状的、八卦图形状的、各式各样的化妆品玻璃瓶琳琅满目，这些都是赵俊生工作室开发出的产品。一个新产品的诞生需要3个月到8个月的开发过程。赵俊生说着便拿起一个新产品讲述起来。这个玻璃瓶是曾在日本获设计奖的产品，这个产品的开发足足用了8个月，上上下下一共修改了近10次。你看这瓶子，它上下左右没有一个对称点，怎么才能让这个产品成型得到想要的形状？这个特别难，温度、模具、料滴的形状，任何一个步骤都不允许有一点出入。 一个玻璃瓶的成型需要诸多步骤，像测绘、画图、加工模具、上线试产、调整改进等等。在新产品开发上，像赵俊生这样的人才屈指可数，他名副其实成为了大兴区内玻璃制品行业的领军人才，为行业做出了突出的贡献。据了解，赵俊生工作室仅2015年一年就试制新产品21个，使北京威顿公司成为多款产品的世界唯一生产企业。他告诉记者：“我们工作室的主要任务就是不断的修改，这个过程很枯燥，但是每当一个产品开发出来，心中的喜悦难以言表。”记者了解到，赵俊生从事玻璃制品行业工作37年以来，一直奋战在一线，如今已经熟练掌握了玻璃成型工艺。他告诉记者，现在只要是能加工出模具的玻璃瓶，一般情况下我们都能克服各种困难生产出成品。勤能补拙，这是赵俊生一直挂在嘴边的话。每天早上6点到晚上8点，赵俊生一直在线上工作，每周仅休息1天，有时候甚至连1天都休息不了。几十年如一日，造就了赵俊生成为玻璃制品成型工作中的佼佼者。 大兴区园林绿化局提醒您，全市已经进入森林防火期，请您关注森林防火，共同守护我们的绿色家园。 本台记者报道。由大兴区创业人李明率领他组建的小蚂蚁袖珍人皮影艺术团演绎的皮影舞台剧《卖火柴的小女孩》是北京文化基金资助的第一批项目之一。近日，这部剧在北京青蓝剧场连演了数场，并且场场爆满，得到了业内及观众朋友们的肯定和欢迎。监制李明向记者介绍， 这个舞台剧是我在这个8年之中创造的一个非常满意的一个作品。我觉得一开始只是传承，把这个师傅的手里的一些操作技艺、制作技艺我传承过来了。但是怎么样符合现代人的一个观看，符合现在这么一个需求，我就在想，然后我就和这个李老师、李东台老师，然后协商，他非常高兴，说你有这份心，然后我也愿意帮你。 原来的这皮影戏，它是不是就传统的？ 对，就是传统的，比如说《稻仙草》，像《武松打虎》，都是一个10来分钟小节目。 就以前的那些皮影戏，全都是一些短小精悍的， 哎、 是吧？《卖火柴的小女孩》，它一共多长时间呢？ 小1个小时吧。孩子们生活的宿舍很好了，已经。但是有些孩子还是身在福中不知福。不知道自己的父亲母亲然后有多累在外边然后跟人家攀比，有攀比之心的是很多的并且有啃老知足的这些人也是很多的不知感恩。然后我就想拍这么一部非常有教育意义的，说你看在很早以前安徒生爷爷然后写了这么一个卖火柴的小女孩， 他家里也是非常的贫苦的，然后连简单的吃饭啊的温饱问题啊，连最起码的生活条件都不具备，然后他还积极的啊面对这个人生吧，说的大了一些。我想通过这部戏，又经过我们那个李宗才老师的这个创新编导，加入了很多现在这个题材，就是在故事里边，一个打工子弟一孩子，他妈妈带着他去超市买东西，他说这个说那个，说你看人家都能穿名牌，你看你给我买的这是什么样？然后剧中还可以有很多的和观众互动，和小朋友互动。最后呢，小朋友们和家长们又陷入了一个非常的沉思的一个过程。 寓教于乐。 啊，对，在现在已经演了三场了，接下来就是继续的第二轮演出。接下来还有第三、第四轮的演出。我们就想把这部作品，然后不仅在咱们大兴，在北京市，我想把这部戏演到全国。 小蚂蚁袖珍人皮影艺术团演绎的皮影舞台剧《卖火柴的小女孩》主创阵容也是相当强大，编剧是原空政电视艺术中心编导主任、国家一级编剧李东才，艺术顾问是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皮影传承人、皮影戏表演大师刘立新。本台记者对他们也进行了采访。编剧李东才说， 他们这个团队呢，原来在电视上也看过，也有一点点了解，后来深入的跟他们接触啊，觉得一个是他们的人也特别好，特别实在，特别单纯，然后这种自强不息的这种精神执着于这个皮影事业。最主要是他们跟我一说这个时候，我觉得他们选的这个选材非常好，世界名著嘛，皮影舞台人偶这几方面把它有机的结合到一起，对吧，揉得很好。 非物质文化遗产皮影戏的传承人，也是小蚂蚁皮影艺术团的老师刘立新接受了记者的采访。 您看今天这个场面也挺火爆的，咱这演出也挺成功的，您作为老师看着自己的学生现在也算是小有成就了，有什么样的感受啊？ 那当然太好了，因为我们也高兴，因为他们这个传统成绩也很好啊。那演的那个戏啊，这个在市里来说，这个这秀珍人演五分，演到五分成绩的时候就等于我们成年人演十分。 本台消息，日前在全国政协12届五次会议举行的记者会上，冯骥才、苏世树、海霞等全国政协委员围绕坚定文化自信、讲好中国故事的主题回答了中外记者提问。全国政协常委、中国文联副主席冯骥才认为，除了把传统文化编入教材，更重要的是把他们带领到传统生活里去。比如清明节可以带着孩子扫墓，也可以春游踏青，有过这样一次体验，不必讲太多的知识，他就会记住这一次活动。我认为文化学习最好的方式是体验，我希望我们的教育要注意体验。全国政协常委、中国书法家协会主席苏世树作为2届政协委员，一直在为书法进校园奔走呼吁。23糖瓜粘，24写大字，在农历腊月24这一天，如果有可能的话，可以变成一个全民写字日。苏世树说，汉字是中华民族的根，应该利用一个节日传承下去，从小学好中国字，长大做好中国人，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才能更好地传承下去。 全国政协委员、央视新闻主播海霞说，中国诗词大会源于中国人从小就背的唐诗宋词，汉字听写大会考的是中国人都要写的汉字，结果引起全社会的关注，很多人开始越来越多地关注中国文化，喜爱中国文化，全社会都去重温经典，去重新回归到我们的传统当中，从传统当中找回到自己的初心，有了初心才能继续前进。 本台消息，凌晨4点，天空还一片漆黑，在延庆农场里，贺玉凤家的灯已经亮起。60岁的贺玉凤打着手电筒出了家门，走到离家1公里外的龟河岸边，开启了每天捡拾废品的生活。 这一习惯她已经坚持了21年，被当地人称为环保奶奶。时光追溯到1996年，贺玉凤沿龟河河岸散步时，看见路边有不少空塑料瓶。贺玉凤说，当时就觉得不美观，挺好的环境被垃圾破坏了，我就把它们捡了起来。连她自己都没有想到，不知不觉这一沿河岸捡垃圾的习惯已经坚持了21年。2000年开始修环湖公路，公路修好后游人就更多了。贺玉凤说，每到夏天来这里钓鱼烧烤露营的游人络绎不绝，这也是他最忙的时候，每天捡的垃圾能装满满一辆电动三轮车。 贺玉凤的这一善举起初遭遇到了部分人的误解，说他图的就是赚钱，就连家人也对他有疑义。妈，您捡这么多垃圾能卖几个钱？我每月多给您300元，咱别去捡了成不成？面对儿子的质疑，贺玉凤道出了心里话，游客扔的是垃圾，我捡的就是咱延庆的绿水青山，你给我钱能买来优美的环境吗？渐渐的，贺玉凤的善举得到了大家的认可和支持。随着龟河两岸游人的日渐增多，贺玉凤加大了工作量，从以往早晨去捡增加到了早晚各一次。前不久，贺玉凤在捡拾漂浮在河道里的矿泉水瓶时，不小心滑到了水里，一名好心路人把她从水中搀上来，并把她送回家。可贺玉凤回家换了身干净衣服后，又返回岸边继续捡拾垃圾。 贺玉凤说，现在好多人见到我都把垃圾主动送到我的环保三轮车上，还亲切地喊我一声环保奶奶，每到这时她就很有成就感，因为他的行为获得了社会的认可和尊重。21年来，贺玉凤仅废弃矿泉水瓶就捡了30万个，以每个瓶子长25厘米计算，首尾相接，能有75公里长。这还不包括数以万计的塑料袋、快餐盒等白色垃圾。在环保奶奶的带动下，当地百姓的环保意识不断增强。在2022年北京冬奥会延庆赛区附近的七大庄客村，村民已经自发组织起海坨志愿服务队，每周捡拾海坨山地区的垃圾，义务保护未来冬奥会赛场的环境。贺玉凤说，他不仅要带动延庆出现更多的环保达人，更要传递正能量，让更多人参与到环保行动中，为冬奥会的举办贡献一份力量。 下面请听新闻专稿。社区24小时家庭医生张转玲，张转玲是首座豫园伊里社区党支部的一名老党员，他退休前在大兴区中小学卫生保健所担任主治医生一职，退休后的他继续利用长处发挥余热，常年守护着社区居民们的身体健康。张转玲退休前是一名医生，2009年，55岁的他从自己的工作岗位上退休，但是发挥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的心却没有退下来，反而是情绪高涨地将工作阵地转移到了社区。 由于社区里老年居民多，很多人都有各种慢性病，看病就医成了他们的头疼事。张转玲了解到这种情况，拒绝多家医院诊所聘请，义务成为社区24小时家庭医生，利用自己的医技特长为邻居们义务进行医疗健康咨询、义诊、上门问诊。熟悉他的人都知道，他有随身3件宝：血压计、听诊器、体温表。无论谁家有急事，一个电话，他立刻就会带着这3样东西到人家中听诊看病。6年来，他义务为社区居民服务累计1000多次。被大家亲切地称为社区24小时家庭医生。不仅如此，退休后的张转玲还带领社区居民学习书画、剪纸等文化课程，来丰富社区居民的精神文明生活。 2012年，张转玲组建了首座豫园伊里社区的书画社，带领近50名学员风里来雨里去，为学员画考勤、收作业、购买笔墨纸砚毫无怨言。为了丰富社区居民的文娱生活，张转玲还联系社区外的书画老师， 开办花鸟绘画班、书法班、工笔画班、剪纸班等。退休了也该休息休息了，这是大部分老人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但是张转霖并不这么认为。他常说，退休是我第二个人生的开始。为此，他与爱人一起到老年大学报名参加了摄影培训。经过几年的学习，他现在已经由一名摄影爱好者成为半个摄影专家，并且顺利地加入了摄影协会。今年他完成了所有摄影学习，以优异的成绩从老年大学毕业了。张转霖说，这叫什么？这叫活到老学到老，学习是没有止境的。 最让人感动的是，他在退休前就用自己的工资资助偏远山区的贫困学生，这一资助就是十年。张转霖不仅仅是在经济上资助这几个孩子，也在精神上关怀着几个孩子，从一年级开始按时邮寄学费，就是为了圆孩子们的大学梦。现在有一个孩子已经考上了湖北政法大学的研究生。 本台记者靳时猛报道。 在此向所有同学姐妹致以竭诚的问候和美好的祝愿，向为新生建设事业做出贡献的所有女性致以诚挚的谢意。 3月8号，巾帼新向党，扬帆新航程。2017年新区各界庆祝38国际妇女节文艺汇演在大兴区妇女儿童中心举行，市区相关领导、各界妇女代表参加并观看了演出。活动现场还为评选出的最美家庭、巾帼志愿者服务队等进行了颁奖。这次妇女节文艺汇演的节目多数都是由来自新区各行各业的妇女同志原创的。 我叫石淑兰，今年79岁，我是临小街道办事处的一个居民。我在大兴成立了一个时装模特队，这次呢参加这个区妇联的这个庆38的这个活动，给他们演了一台这个时装。在此，我向大兴区所有的妇女同胞的节日快乐，希望他们也像我们一样，活出自个的美丽来。 我是魏翠，为了这个38节呢，我特意写了这个我想告诉你这首诗。38妇女节呢，是我们所有女性的一个节日，我就觉得用花朵来比喻女性是最恰当不过的了。然后我诗中那个说了好几种花朵，她们各有各的美丽和风姿，就像女性在各行各业上展示出来的自己的风姿一样，为咱们新区的建设呢贡献着自己的能力。 精彩的节目得到了台下观众的阵阵掌声和肯定。 我觉得太好了，太美了。那个节目本身呢，我觉得安排得特别好，而且妇联呢这次呢就是也花费了大力，下了大力气聘请了导演，完了以后给大家多次的排练，所以才有今天这样的效果。灯光也特别好，演员也非常的认真，所以呢也展示了妇女的风采。 节目比较新颖啊，而且呢就是场面呢给人感觉是吧，挺大的感觉。天之大的那个节目，小孩的那个我觉得也挺好的。连排的节目我觉得也挺有创意。通过这场节目呢，我们可以看出就是大兴妇女呢在这个社会经济发展建设中的这个地位在升高。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内容就是这些。本期新闻由吴进浩、于磊播音，王小鹏编辑，向阳制作完成。 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此刻我在远方思念你，桃花已不觉开满了西山，如梦的旅程因你而觉醒，涌出的泪水模糊我双眼，从人间到天上，从天上再到人间，这生生世世的轮回变幻无常，没然你一直是我的春天。